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勾紧袋嗰个喺度讲嘢，我都勾紧袋，大家都勾紧袋。 点解男人中意勾袋啊？ 哇，其实嗰个位咧真系几卵惨啊！你成日勾捻住咧， 鼠溪位啊， 鼠溪位啊，唔知喎。总之成日勾捻住好唔舒服。我觉得最舒服系咩？唔着底裤咯， 勾下袋咧 啊。 唔係 勾荔枝，即係俗語嘅勾荔枝。 喂，純粹勾一個袋皮嘅啫，其實你唔會勾揾春物嘅咩？ 屌你啦！ 好似玩嗰啲音樂 啦，屌你嗰啲健身狗啊！嗰啲又唔叫勾袋啦，拉塔攬啊！喂，今日嘅酷刑啦，屌你閪啊！我哋今日講一集中港女仔對對碰。話說咧，近排咧，即係啱啱我就開了一個題目，咁啊，就阿筍哥就話即係香港嘅女仔，即係。讲紧资讯封闭嘅， 唔系即系讲紧点解会中意阿 Leslie？ 系啊， 即系咧，即系你讲真，譬如好似我而家我哋呢啲八十后啊， 你八十后嚟嘅咩？ 八十后嘅咋？ 系咩？ 系啊，即系唔会中意，其实我又冇乜特别中意张国荣，即系我唔会觉得哇佢好靓仔啊，佢好型啊，佢对香港影响好大啊，佢做戏好好睇啊。即係對我嚟講係四個交叉，乜撚都唔係嚇。咁、但係我又會唔，但係身邊都會有啲人好中意佢啦嚇。 我就抱咗一個好負面嘅態度睇張國榮嘅。第一，啲人成日話佢即係好勇敢啊，企出嚟話自己係同性戀者。第一，佢企出嚟話自己係同性戀者嘅時候，佢冇好開宗明義咁講，佢好暗喻咁講。第二樣嘢。佢唔好似阿黃耀明咁為同性戀者做咁多嘢，肯企出嚟咁勇敢。第三樣嘢，佢嘅歌曲話影響到一個時代，我完全唔覺得。 我完全都唔覺得。 佢嘅歌曲第一冇餘韻，第二樣嘢左抄右抄，屌你老尾抄幾撚多日本歌，我真係叫張國榮完全係冇乜好感嘅人咯。即係你為佢做戲，我又唔覺得好睇啊。你話佢有型，我唔覺得佢會有型啊。 不過我就認為咧。一定是那個年代呢你可以喜歡的東西太少了。你譬如這樣即是你媽媽煮飯只有三碟餸的、一碟呢就是鹹豆另外一碟是豆豉鱗魚、第三碟是菜這樣。那沒什麼選擇那喜歡豆豉鱗魚啊不是即是你總是有三碟裡面有一碟你鴨的次數會多一點的是不是那你開電視的時候有什麼不是譚詠麟張國榮、陳百祥。 是 不喜歡陳百祥啊你忘夠 啊。那你焗住喜歡張國榮啊 是啦即是你譬如說你喜歡阿王傑那樣口味又太偏鋒那樣、又不適合女口味啊。那你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候真的沒有互聯網啊現在有互聯網 是啦 偶像這件事已經很國際化了。 是啊你譬如說所以為什麼突然間就討論起一個話題即是你譬如說以前香港社會根本冇不孤呢味嘢， 冇噶冇噶， 冇不孤，冇大陸女仔 啊， 即係唔係所有大陸女仔都係不孤啦，但係咧冇大陸女仔呢樣嘢， 喺個市場上面冇供應， 係啦，冇呢個供應嘅時候，咁大家結婚啊揾女朋友，自然係揾個香港女仔噶啦，係咪？即係有極少人，雖然有鬼妹，但係你知道鬼妹 係、溝通唔到我哋， 就算溝通到你都覺得唔係屬於我哋呢個階層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好自自然然咁你就搵个香港女仔做老婆係咪先 係去追个香港女仔。 咁、但係你而家唔同咗嘛你嘅中港个 boundary, 即係嗰个边界咁模糊即係同埋你上到去又谈何容易呢咁再加埋呢个香港人认识大陆女仔嘅机会又多咗无论生意上嗰、个都算係生意啦係咪商业上或者係呢、这个生活上、即是你会看大陆的《非诚勿扰》的节目、你、会看他们以前的唱歌的叫什么 巨星啊 是啦超级、你会看他们超级巨星 啊有没有超级巨鱼的呢 哇大陆很多超级巨鱼啊屌 那 你当你的眼界放远了、样再不是他看这个无线和亚视而是你看他们的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咁你發現哦，嗰啲人都係好容易成日接觸到嘅啫。咁於是乎，咁你好似自然然咁樣，而家好似話香港即係中港婚姻係頻繁到不得了嘅。 我自己睇中港嘅女仔，呢一集即係可能我俾好多人屌㗎啦都。香港嘅女仔冇大陸嘅女仔嗰份嘅豪氣。有啲人同我成日講㗎，有一個即係我哋嗰啲同事，我成日問我：喂，你結婚咗未啊？有冇女仔介紹？屌你千祈唔好識大陸妹啊！大陸妹好貪心，我心諗我屌你老母啦！香港嗰啲仲貪心啊！ 唔係誒，冇所謂嘅，人係擔心嘅。 你唔好貪到出曬面啦、即係我認識幾個老友，咩名字我又唔講啊。有啲點解咁耐都結唔到婚？哇！屌你，又要人有車，又要人有樓，又要人帶嚟你脱離而家你住緊公屋嗰個環境。喂，大佬，你唔諗下自己幾多歲？屌你，諗咩睇一睇自己，照一照塊鏡。你而家年紀大嘅時候，你冇可能。即係可以有呢啲咁嘅，即係同人有呢啲咁嘅，即係 bargain。係 咯。 你冇資源啊！我內地女仔一份嘅豪氣，我舉個例子。有一日我話即係去，即係識得個性工作者啦，咁就即係佢又叫咗好多次咁啊出嚟飲嘢食嘢咁。咁我去到佢，唉、哎，不如你上嚟啦，我哋即係傾下偈。咁傾下偈之後，喂，不如即係搞嘢啦。我話喂，冇錢啊，唔緊要啊呢。即係錢嗰啲唔緊要，第日再俾又點點點點。香港屌你，你一講冇錢啊，即刻 cut 你條線啦！屌你，諗都唔撚使諗啊，即刻 cut 線。即係香港女仔真係好現實，我識好撚多啊！即係嗰陣時我溝過一啲香港嘅女仔，大家都係即係婚外情出嚟嘅。咁我同佢講：喂，冇錢喎呢排，咁你幾時出糧㗎？佢第一句問。我就話誒卅號咯，咁卅號有冇錢啦、啊？我話都要可能找埋啲卡數搏收錢，人都廢撚事同你講咁撚多啦， 又咁講， 即係人哋連嗰、那個門面嘢都唔同你講，內地女仔肯同你講下門面嘢，喂啊冇錢啊出嚟啦，我請都好，即係起碼有呢份豪氣，我撞過幾個都係咁。 同埋大陸人咧。即係始終大陸好大啊！我哋即係用、其實咧，我哋成日講話大陸人咧，嗰、那個概念根本就係唔啱嘅。因為呢個世界有即係有北京人，有上海人，你唔同地理嘅人咧，佢哋對人個總體法唔同。 係。 譬如話上海人，佢話俾你聽，佢有十蚊，其實佢得一蚊。係。呢、這個南方即係廣東人，佢話俾你聽，佢有十蚊嘅。其實佢有二十蚊。北方人佢有十蚊就係十蚊。即係大家唔同個地理，大家對錢啊、利益啊樣樣嘢都唔同。你譬如話，同埋咧，大陸啊，始終咧係一個由工業、農業同埋唔同嘅職業咧，都會有嘅城市。而每種職業就會生產唔同嘅人士。譬如話，你耕開田嘅，你習慣哦，我耕十畝田，然後有十畝產，跟然後揾到錢。你又習慣咁樣去揾錢嘅時候，好影響你嘅人生嘅。你覺得啲嘢要公道啊？咁如果你譬如話你係做開商業嘅咁啊唔同啦，大陸啲生意點咩大撚到嚇撚死你啦、你可能隨時係即係間公司嘅卒仔啊，每日過你手啊都幾百萬上落咁樣，你對錢又可以睇得好淡，又可以睇得好細，係咪？係香港先咁撚衰嘅啫嘛。咁你仲要你大陸仲要講緊，喂佢仲有個職業咧個分佈咧係好複雜嘅，即係佢裏邊有啲人做嗰啲譬如話咩國際戰略研究員 啊，係啊，有啲咁嘅嘢噶嘛，係啊， 咁然後仲有咩，即係咧有好多古靈精怪嘅行業咧、一個行業嗰人點樣做開嘢，譬如話我都會受我老闆影響㗎、因為我老闆係一個生意人，咁我好自然會變成一個小生意人㗎啦，係咪？即係你係一個你日日對住嗰啲嘢，你係不能避免變成一個咁嘅人。所以 因為香港好投機㗎，你見香港嘅社會好短視啊。即係我要揾到係前面嗰啖錢就得㗎啦，所以香港嘅女仔或者男仔就會變成咁樣樣。佢唔同內地，我見內地有一份嘅豪氣係香港人冇㗎，好多都嗱，我舉一個例子，好簡單，大家而家好多都係淘寶交易，淘寶交易有一樣嘢好得意，有時爭少少錢，人哋豪俾你，真係㗎，我試過好多單㗎啦，即係爭少少錢，嗰單嘢就係退咗貨之後嗰啲錢爭，佢即係費撚事，唉，豪俾你咁。即係佢好多時係咁，香港人唔係㗎，計撚到盡，即係喺邊啲位都計撚到盡嘅香港人。咁就係呢啲嘢已經係一個唔同。第二樣嘢，你話係你即係內地有好多即係省市好多種人，我接觸內地嘅女仔好多好多，真係好多。即係性工作者啦，唔係性工作者啦。嗰陣時， 你嘅人生將女人即係分咗兩種職業。 性工作者同女工作者，屌！咁喺澳門咧，我又接觸咗好多即係內地嘅女士，佢哋有一份嘅豪氣同埋嗰份嘅點講咧，唔介懷啊，係比香港女仔多好多。嗱，有一樣嘢好得意，你發覺咧內地嘅女仔咧著得小布一啲或者性感啲咧， 你望佢，佢冇咩反應噶。我唔知道你試過未嚇、 嗯， 即係佢都笑一笑。香港嗰啲屌你咁樣掘撚到你啊！屌你，如果眼神又夠殺人，我諗喺地鐵度應該好多人死亡噶啦。佢、係要著，但係就掘你。但係內地女仔唔係噶，好多都好風騷或者係好大方嘅。因為他們有一份的豪氣是人家沒有的，即是香港女仔沒有的，還有內地的青年人，即是男性也是，有一份的男子氣概是香港男仔沒有的。即是我在這方面我覺得香港女仔對對碰的話輸緊，看錢又緊，看人又沒有那麼亮度高，即是這件事我覺得真是一個輸家，尤其看性，即是你看回性啊，大陸的性愛反而不是那麼保守，香港哇屌你老美，有一食你有沒有給先，有一食啊你有沒有跌先，他給你食完好計返是什麼呢？第一感情上面有沒有得著，沒有得著的話即是吃白食啦，白食要給錢的，小佬分手要給新手費的。我認識得有個朋友，有個姑娘仔分手的時候問個男朋友拿呢拿路，拿什麼呢？那些名牌手袋啦，名牌手袋黏唔到，找卡數啦，卡數找唔到，問你攞零用咯。那個男仔講翻俾我聽啊， 咁乸頂人， 好撚撲街又唔係頂人啊，即係佢覺得我蝕撚咗桌俾你啊。反而呢啲內地冇乜嘢啊，屌！即係我識好多內地唔係性工作者都睇呢啲嘢，屌！大家成年人你唔好睇得啲嘢咁緊張添啦。 即係同埋，不過你就咁嘅，你香港人咧又好撚變態嘅，其實咧。尤其男人啊，我有個 friend， 即係但係嗰個唔係我直接朋友嚟嘅，係我朋友朋友嚟嘅。佢個老婆咧，生緊仔，佢俾20,000佢。即係咧，我嗰日聽我 friend 大家有吹水話，嚇咁樣呢樣都得嘅咩？跟住佢哋覺得佢哋個關係就係咁樣啊。即係咧，佢老婆做啱啲嘢咧，佢要俾錢去獎佢。 香港人嚟嘅兩個。 香港人嚟嘅兩個香港人嚟嘅，跟住然後做咩咧？兩條友做電子零件嘅。即係個條友係做電子零件 trading 嘅，咁可能自己內心又覺得好似冇乜安全感咁樣啦，咁然後個老婆同佢生個仔，你又唔知點樣向佢表示謝意喎，咁你只係將你覺得最有價值嘅嘢俾佢， 轉張啖咪得咯。 即係原本係佢將佢覺得，因為做 trade 你知嘅啦，冇乜嘢所謂中唔中意啦，只係就係錢喺上邊來多同少咁樣嘅啫嘛。所以對佢嚟講，錢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價值。佢將呢個符號俾咗你，你可以睇到另一件好美麗嘅事嚟嘅。咁但係條收嗰人咧，其實會受你呢種活動影響噶嘛。佢咪變成你眼中佢想要嗰種人咯。如我俾錢你，我唔通 expect 你我唔使啦。我其實覺得錢係唔係最重要嘅。咁你俾你嘅時候，你又唔開心，咁佢咪冇曬成功感咯， 係 咪？ 我覺得呢啲係一種扭曲，香港人就係咁樣樣嗱。我哋由細到大， 係咯，係一個整體嚟嘅， 即係嗰種嘅扭曲性咧。 唔係啲女特別衰，係啲仔都係一打 啱。啱，係啊，你講啱。 係啊，咁但係大家點解會有一樣咁？因為呢個係資本主義社會啊嘛。 唔係啊，係扭曲性社會，等於我哋啲同事講啊，嗱，真係扭曲得好緊要。佢個仔考試，考到唔知頭一兩名，佢同個仔講。我會送一架即係你好心儀嘅模型車俾你，咁個仔就話啊好多謝你，到個仔下次又都考到唔知邊間學校，佢話我要個咩咩 LV 嘅書包咁，佢照送俾佢，因為直頭一個交易啊，讀書好同唔好，唔係影響到你即係嗰個嘅即係人品，讀書好同唔好，可能第一。你在阿爸阿媽塊面裏邊貼咗金，第二樣嘢可能你今時今日威風得一陣，你話啊係我第日入到間好學校啊，做到醫生、律師啊嗰啲咁樣樣，呢啲第日嘅事，唔係今日嘅事嚇，呢個係未來嘅事。但係個價值觀就係扭曲咗，你讀書為一錢，為咗物質，呢樣嘢先係最扭曲。我哋感情，香港人啊男女都好，我哋感情為咩？為物質。我認識得好多國籍嘅人，我拍過拖啊，法國妹啦、日本妹啦、越南妹啦、泰國妹啦，係香港女仔咁衰嘅。香港女仔同日本女仔都好似樣，就係咩咧？為咗物質去到鍾意或者衡量一個人。我試過同法國妹有一樣嘢好，我好驚訝嘅。我有一次同佢出嚟傾偈， 我想都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地方，九龍公園。不是說九龍公園對著池，即是對著、那個、即是池塘那邊，九龍公園後面那些後欄不是有抄東西、啊、真是屌你什麼景都沒有，坐足一日，真是揸樽水在吹水，大家很開心。他說我很喜歡，即是朋友是這樣的。香港我屌你老母啦，你在公園吹水，喂有沒有搞撚錯，又多蚊，屌你老母，日曬雨淋，你有沒有病，狗護士，你找都找得酒店有冷氣炭啦、啊、你都不用講邊個，寶寶龍夠不現實啦，你試下同寶寶龍公園吹水一樣屌鳩你老母啦。 咁啊 即係女香港女仔係好現實好現實嘅一樣嘢嚟㗎，好現實好現實嘅一群嚟㗎。我亦都舉第二個例子，咁有一次就去燒嘢食，咁咧就我同幾個朋友，咁咧就約一班即係朋友去燒嘢食，有男有女。咁嗰班女仔就即係同我哋講：喂，今日我去邊啊？搞回事？我話去燒嘢食啊，咁樣。嗰班女仔即刻閪又閪面，咦，屌，唉，知得唔嚟啦，唉，又係你啦，著，屌你老咩去咩燒嘢食啊？著到咁咧，同埋啲人去燒嘢食咁樣。咁你知唔知道我哋邊度燒嘢食啊？ 唔知啊。 逢系七月喺呢個半島酒店嗰、那個Wavenda 樓上咧，就有個露天嘅barbecue 嘅dinner 嘅。咁、我哋好中意去嗰度燒嘢食嘅。因為就好舒服，而且嗰啲嘢食好貴。咁點知我哋帶佢嗰度燒嘢食，佢哋咪閪口閪面咯，即係目定口呆咯開始。因為唔使你燒，你坐喺度嘅啫嘛，要咩點咧指人去燒嘅啫嘛。咁佢又開始即係。即係對你另眼相開啦嚇，隻眼即係開始唔夠眼可能低，我心諗你撲街啦你。即係你諗下，我試過同一啲內地嘅朋友，我講過就係去澳門嗰陣時候，喂一齊燒嘢食，哇好開心噶！啊我哋即刻準備啲乜準備乜，雖然佢係扮嚇，你知係扮，但係人哋都俾足面你，呢啲連扮都費撚事同你扮。 係佢話俾你聽，我價錢牌係高少少。 啊，即係好。好撚到撚肚嘅，真係好撚到撚肚。即係我見到，我覺得，唉，你咁樣樣，你點？即係你喺個社會上面生活生存唔到啊！人哋睇一睇你，摸一摸你個底就知道你係個咁嘅人。第一，我唔敢俾一啲大單嘢你負責。第二樣嘢，你咁樣嘅時候，你點衝出國際市場啊？你唔好話喺香港揾唔到食啊！屌你老味喺大陸，人哋見到你咁都唔會俾啖飯你食啊，大哥！ 冇計啊，真係冇計。呢、這個香港人而家喺個所謂同大陸人嗰個競爭力咧，根本就已經係好低嘅，已經。 係。 唉，所以你見到，所以我哋而家啲工資唔可以增加，又個機會，即係喺個社會裏邊個機會又少咗。 我舉一個例子你聽啦，醫生已經係天之驕子啦。我屯門醫院曾經見過一個女醫生，嗱呢、這個女醫生個名牌咧，個名咧好得意啊。香港啲人個人名唔會一個單字，即係一個單字噶嘛，單單咯、啊。啲人通單喺姓裏邊讀呢個善啊嘛，咁佢叫善丹。咁咧佢一講嘢， 佢咪叫彭丹其實。 我話俾你聽，對波就係彭丹咁啊。 哇正喎、 啊！大波靚女，通常香港你見到大波靚女醫生會點嘅咧？你都唔好夠膽同佢講嘢啊！我話俾你聽，唔靚嗰啲啊，都閪口閪面啊，因為香港做醫生係咩？四個字天之驕子，我未見過一個醫生，就算我同牛牛咁熟都係，佢哋啲性格一定有啲問題，因為由細到大，你俾人好似天之驕子咁臭大啊嘛。嗱，屋企讀得書金菠蘿咁對你，學校讀得書金菠蘿咁對你，到你考到醫生金菠蘿咁對你醫學院，真係噶，呢個係英式傳統嚟，內地唔係啊，你考到考唔到，大陸對醫生呢種職業唔係咁即係。 即係唔會特登睇高幾線 啊？ 睇高一線係應該會嘅， 唔會睇高幾廿線啦。咁所以內地嗰啲醫生仲有一種咩咧？熱誠同埋對人嘅親切。我同個醫生傾偈，個醫生真係同我好 nice。咁我唉真係多謝你，我都係嚟實習攞經驗㗎咋。不過我見到有啲同事啊點點，我話唉唔同㗎，阿善醫生，即係香港同內地嗰、那個即係對人同埋對。對醫生呢種嘅 title 係唔同的。後尾佢一即係講我中文有夾雜英文，中香港人好興啊。後尾佢講英文原來好靚，因為有個鬼佬埋嚟問嘢嘅時候，佢講一大就好漂亮嘅英文。我哇，你英文講得好漂亮喎、啊！你有英語。佢話我係啊，我以前係外語係主修過一段時間嘅咁樣。 即係你諗下人哋又可以同你傾偈得咁 nice， 你唔好理佢扮定好唔扮。香港嗰連扮都唔撚扮啦，你問佢嘢，我都好相信你入過急症室，你試過問急症室醫生嘢㗎啦，有咩態度你知㗎啦。 係係，有官仔啦。 係啊係啊係啊，佢唔係㗎，解釋得好詳盡你聽。我以為我著制服啫，冇著制服嗰啲病人一樣係咁，即係證明呢個人嘅人品係咁樣。咁我見呢個人嘅人品真係令我即係刮目相看。即係你諗下，你身為一個職業，佢都可以咁尊重自己份職業。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佢做咩啊？尊重咗自己嘅人格。你個人官仔證明你咩？你唔尊重你自己嘅人格。你要人哋呵如奉承你，屌你老母，大家打份工啊哥，啱唔啱先？ 咁啊， 即係呢啲。香港人是咁樣樣嘅，有少少，即係你話大陸人有少少權咧，屌你老咩就唔撚得了。香港人咪有一撚樣，啲女靚少少唔撚得了，個男仔有型少少又唔撚得了，屌你老咩以為自己真係華倫天奴，我見好撚多啲麻甩仔係咁啦，屌，好啊， 就咁， 拜拜。